shall twain la brisa parece decir si te quiero mucho, mucho, mucho, mucho, tanto como entonces, siempre hasta morir.Y a veces escucho un eco divino que envuelto en la brisa parece decir si te quiero mucho, mucho, mucho, mucho, tanto como entoncesSiempre hasta morir. I love the classics. 古典也流行。王家卫的电影和影片的配乐是一直被我们观赏、分析、反复品味，而且永久保存的那一种。他的电影有他独特的风格标签，但配乐上呢，很喜欢引用不同种类的音乐。在他的多部电影中，只有《东邪西毒》采用了完全原创的配乐，由陈勋奇负责。花样年华里其实挪用了很多的音乐，刚才我也说了，都是王家卫记忆中的音乐。这段音乐其实也是王家卫挪用的，这是日本配乐家梅林茂为电影《梦二》所写的主题曲。经过了这一次合作，于是更是多次和中国导演合作了。这里我们听到的就是在《花样年华》当中的节奏的韵律。 我们刚刚听到的音乐选自《傲慢与偏见》，刚才的这一段音乐真的很美好。一直这样说，有一些音乐会萦绕在我们脑海中，永不消散。音乐赋予电影灵魂，也极大地丰富了影片的表现力。可能有的朋友说，哎，一开始不是说王家卫吗？怎么换了一种？哎，不是，今天呢，我们还是来听各种类型的电影音乐的经典，让我们来感受这些吸引力和感染力吧。想到很多，一方面想到音乐可以让我们抓住春天的尾巴，轻松愉快，和前两种音乐完全不同。还有一种就是爵士乐，可是我想真的音乐也有一些编年史，你听到什么样的音乐，哪个年代就随之浮现了。这个音乐的感觉是30年代的爵士乐的感觉，选自电影《咖啡公社》。而说到咖啡公社，我又想到他的导演伍迪·艾伦。说到王家卫与伍迪·艾伦，我觉得这两位电影导演中外 有一个相同点，就是电影当中的背景音乐。伍迪·艾伦除了画风美以外，他的电影还有一大看点就是背景音乐，一般都是爵士。其实呢，伍迪·艾伦自己从上世纪60年代开始就公开参加了爵士乐的演出，在乐队里吹单簧管。刚才那段音乐呢，叫做《咖啡公社》当中的一段音乐，就是一位女士的脚步。而这段音乐呢，其实叫做恐怖故事，但是音乐中完全没有那种感觉，但是在影片的开始的部分其实有一点黑色幽默的感觉。 classics. 古典也流行。刚才的音乐很连贯，我不想打断。那我们刚才听到的就是电影《第五元素》当中的音乐。那刚才呢，一开始出现的那一段呢，选自《拉美摩尔的露恰》这部歌剧。我们都知道这一段叫做《香烛雨燃起》，而后面的这一段呢，则是埃瑞克塞拉为《第五元素》当中所谱写的《女神之舞》。说到这首作品，很多人都知道其中的故事，而我想说的是导演吕克贝松与埃瑞克塞拉。说到埃瑞克塞拉这位作曲家呢，其实他很小的时候就受到音乐的影响，而他当时呢一开始结识了法国新锐的导演吕克贝松，并且应邀为吕克贝松的处女作《最后的决战》谱写了电影配乐。此后吕克贝松的每一部配乐都由埃瑞克塞拉所担任。当然了，埃瑞克塞拉也不只为吕克贝松的电影所谱写音乐，包括他写了一些音乐像《007》当中的《黄金眼》等等。所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，我们听到的音乐都是很有鲜明特色的。有些导演呢为电影的配乐有一些主观的一些想法和愿望，尤其是和作曲家的沟通方面。刚才呢我们听到是法国电影，接下来呢再听一部我很爱的意大利电影当中的音乐，邮差。在邮差中，我在想，在这个春天，今天是恰好温度的春天的感觉吧，或者是春天的末期。张静说，一个人漫步在颐和园，看着眼前的美景，听着小月老师带来的经典音乐，美景加音乐也是人生的享受。在云端你好说，在凤凰岭下问候大家，春光明媚，桃花灿烂。但是每次听了都会让人觉得心痛的美丽的电影配乐，选择电影《美丽人生》。而这时候看到大家发来的文字还有图片，从各个地方发来的鲜花盛开的图片也都让我感觉到很感慨。情耕雨读发来的是在望京 SOHO 的时候

出席了首映活动，并在映后与观众进行了互动交流。电影将于4月13号全国公映，并将同步上映 4DX 版本。今天由徐峥监制主演，任鹏远导演，将于4月28号上映的犯罪悬疑电影《幕后玩家》曝光了终极预告。预告中，徐峥饰演的亿万富豪惨被设局，不仅遭人绑架，身陷重重危机，更被逼迫背着定时炸弹从高楼坠下，生死难测。下面为您介绍本台今天播出的部分节目：15点和你一起唱，16点战马能量音乐，17点娱乐最王牌，19点中国歌曲排行榜。以上信息由张燕编辑播报。 红星美凯龙西四环商场燃战京城，4月5日至22日购物立享95折，1元咖啡机、99元功能沙发大换购，飞利浦43寸电视、双立人锅具套装等5档好礼，买赠不限量，详询店内。 古典也流行，2018年。周一到周五每天下午2点到3点，凌晨3点到4点，古典乐流行依然和你相会在 FM97.4。 音乐的世界如此丰富，和我一起聆听日升日落，云卷云舒吧。我是古月，欢迎收听。 很有那种节奏感呢。我们现在听到的叫做小象进行曲。哎，刚才我说了，音乐真的是标签，每种音乐代表了一个时代的特征。这个是上世纪50、60年代流行的另外一种爵士乐，是爵士乐队大乐队的形式。那这部电影呢，在1963年还获得过，这部电影的音乐获得过格莱美最佳的管弦乐编曲奖，它就是亨利·曼奇尼创作的，选自电影《哈泰利》。哈泰利就是小象的意思，所以这首叫做《小象进行曲》。怎么样，除去了你午后的困倦吧？ 才是大乐队的爵士的感觉，那种舞蹈步电可以说是有那种感觉，而这一首呢则是非常浪漫的。音乐除了有年代的标签，当然更是有形象，如果你看过这部电影的话，当然记忆更是深刻了。这是电影1942年夏天当中的音乐，听到这样的音乐你会想到什么？夏日的海边吧。今天签到的时间比较晚，上半时段呢念到了一些朋友的签到，很美丽的图片和文字，下半时段我们继续来看看。其实胡雪迪写的也很美好，日升日落，又到了周三电影音乐时间。是啊，还有 Simon 你好，会飞的老马，逃之夭夭，还有 He 老树花生，圆晃，还有来自成都的 Sabrina 东面大海，还有 Edward 说喝着咖啡听节目感觉很惬意。看来 Edward 很爱喝咖啡，都喜欢喝哪一种呢？鹏鹏你好，说那些图片和音乐真的很应景。是啊，今天很想看看大家发来的各种图片，然后看看大家都在哪里聆听古典也流行。张静说刚才在颐和园，所以照了一张颐和园的图片，一座桥，这座桥是靠近，不是十七孔桥，是靠近西堤的那个桥吗？还有 Simon， 艾罗尔说还是在办公室戴着耳机喝着咖啡。你喝的是大师咖啡啊。来自成都的 Sabrina 拍了一张自己的绣球，这是绣球花吗？绣球花的照片。是啊，一直觉得在家里种花也是很美好的事。来看看邓新荣啊，邓新荣你今天拍的照片真的很美，我知道你拍的是日坛公园是吗？什么时候一起约起来？还有秀姐你好，朱自成、橘子先生、龙明阳，还有郑强、奉旨清秀、花把月、立本、似水流年、庞虫、阿鹏、金美美、安总、秋水风神、甲和山人。这样吧，明天如果大家签到的话，想看看大家每人发的一张照片，照照春日的美景，好不好？留一个小作业。 有意思吗？其实大家可能觉得，哎，如果在有些地方会听到它，有些耳熟，只要其实出现在有希腊的电影的时候，我觉得经常会出现这首曲子，它叫佐巴舞曲，很有名。这其实呢源自1964年上演的一部黑白电影，导演是迈克尔·柯扬尼斯。他呢这部经典电影故事背景是希腊的克里特岛偏僻的乡下的地方，然后遇到了很多故事。后来呢包括前几年有一部电影叫做我的盛大婚礼，我的希腊盛大婚礼，好像是叫这个名字，其中呢也有这段佐巴舞曲，真的是很经典的一部电影选曲。而听着听着，我突然想到其中的这个乐器，这个乐器呢是吉他尔琴。有的人呢会觉得，哎，这个是不是曼陀林或者是其他的像班卓琴，很相像，都是特色的民族乐器，但却不是，是吉他尔琴。那我们来听听那真正的班卓琴的声音是什么呢？就有着蓝草音乐特点的这一段班卓对决。选自电影《激流勇士》。每一种都是相类似的，有一种热情的情节。刚才我们听到了两种不同的乐器，吉他尔琴和班卓琴。到了节目最后的时间了，为你带来的是电影《东方快车谋杀案》当中的这首主题曲 Never Forget。That silly smile for me.

经典歌剧《霍万辛娜》，宏大音乐展现历史波涛，动人旋律歌唱民族史诗。 二郎神哮天犬怎么又忘了？ 大圣啊，狗年生肖酒到了，五粮液股份出品 啊，平顶要吃金狗的酒。 对，狗年。